撒母耳记下第23章，达味的最后遗言如下：叶瑟的儿子达味的神谕，至高者所举扬的人，雅各伯的天主的受父者，以色列的善歌咏者的神谕。上主的神借着我说话，他的话语在我唇舌上。雅各伯的天主说过，以色列的磐石曾向我说，那以正义统治人的，那以敬畏天主之情统治人的，有如日出时的晨光，无云的黎明，雨后射在绿草地上的光辉。的确，我的家必屹立在天主前，因为他与我结了永久的盟约，妥善而有保证的盟约，他岂能不给我产生救恩和喜乐？但匪徒败类必像被抛弃的荆棘，谁也不敢去用手拿，谁若去触动，必先用刀或枪柄打伐，而后用火烧尽。以下是达味勇将的名单：哈格摩尼人伊士巴尔是三杰之首，他一次挥矛击杀了800人，其次为阿和雅人多多的儿子厄勒阿扎尔，也是三杰之一。有一次他同达味在帕斯达明当陪了舍特人，正在那里集合准备交战时，以色列人退却，他却固守阵地击杀培勒舍特人，直到他的手麻痹无力贴在刀柄上。上主在那一天使他大获胜利，民众折回，在他身后专夺财物。再其次是哈拉黎人厄拉的儿子沙马，那时培勒舍特人在勒西集合，在那里有一块长满扁豆的田地，当民众由培勒舍特人面前逃走时，他独自立在田间保护了那块田地，杀败了培勒舍特人。如此上主又使他大获胜利。在开始收割时，培勒舍特人的军队在勒法因平原扎了营，30勇士中有3位下到阿杜兰山寨来见达味，达味掐在山寨内，而培勒舍特人当时在白冷住房。达味渴望着说，谁能从白冷城门旁的井中给我打一点水来喝？那三位勇士就冲过培勒舍特人的营墓，从白冷城门旁的井里打了水，将水取来带到达味前，但他不肯喝，反而将水奠于上主前说，上主绝不许我做这事，我岂能喝那些冒生命危险者的血？所以他不肯喝。这是这三位勇士所做的事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兄弟阿比瑟是30勇士的领袖，他挥舞长矛击杀了300人，因此在30勇士中出了名，他是30勇士中最出名的，所以做了他们的领袖，但尚不及前三杰。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原是卡贝泽尔人，是一位英勇大有作为的人，他击杀了摩阿布人阿里尔的2个儿子，又在下雪天下到旱井里打死了一只狮子。 他也曾打死了一个埃及大汉，这埃及人手中拿着长矛，他只拿着一根棍子，就下去与他对抗，从那埃及人手里把长矛夺过来，用那长矛将他杀死。这是约亚达的儿子贝纳雅做的事，因此他在三十勇士中也出了名。他比三十勇士更有名望，但尚不及前三节。达卫派他做侍卫长。约阿布的兄弟阿撒尔也是三十勇士中的一位，还有白冷人多多的儿子厄尔哈南、哈洛德人沙玛、哈洛德人厄里卡、帕尔提人赫勒兹、特科雅人伊科士的儿子伊拉、阿纳托特人阿比厄泽尔、胡沙人席贝开、阿和雅人扎尔孟、乃托法人马哈赖、乃托法人巴阿纳的儿子赫勒德、本雅民族基贝雅人黎拜的儿子伊泰、皮拉通人贝纳雅、贾阿士西人西代、贝特阿拉巴人阿比巴尔、巴胡林人阿次马韦特、沙阿尔滨人厄里亚巴、基宗人雅生、哈纳黎人沙玛的儿子约纳堂、哈纳黎人沙拉尔的儿子阿西扬、贝特马阿加人阿哈斯拜的儿子厄里培勒特、基罗人阿西托费尔的儿子厄里安、加尔莫尔人赫兹赖、阿拉布人帕阿赖、卓巴人纳唐的儿子伊加尔、加德人巴尼、阿孟人泽勒克、贝厄勒特人纳赫赖，他是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持戟者。雅提尔人伊拉、雅提尔人加勒布、赫特人乌里亚，共计37人。